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清劲东风。明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彭美斯。 香港网球手王康仪曾经参与四大满贯，曾经晋身双打四强，仲创造出晋身澳网八强，成为香港第一人。 打温布顿就见到 Eason 喺个场侧边嗰度，咁之后打完呢场比赛之后，即刻咁样行过去就同佢影咗张相咯。 逢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创造。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嚟科技主题， 区块链系一个好新嘅技术， 建筑界里边用咗好多虚拟实境嘅。 点解 STEM 咁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好大男人噶、 哦。Oh yes, absolutely。 今年最拿手广东小菜系咩咧？ 收粉。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们请来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曾浩辉医生。打了疫苗了，有些什么的副作用我们是必须要特别留神，从而去求医的呢？ 最值得留意的副作用都是过敏性反应。另一般症状就是打完针之后，讲紧是譬如说5到30分钟左紧之内呢，可能出现一些皮肤一些痕痒啊，流眼水啊，如果比较严重一点，可能个心跳会快了。那这些过敏性反应就要特别留神。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你好，今天要一轮嘴咁要讲复活节快乐。儿童节快乐，清明节我哋又一起去上墓，一日之内，哇，竟然有三个咁重要嘅节日咧摆埋一齐，我冇计过数，亦都冇查过资料， 究竟即系几多年先会系有一次咁嘅机会咧？不过无论诶咩节日都好啦，我哋都一定会喺呢度出现。我系 Albert 欧瑞强，你好。我哋当然啦，今日我哋有阿 Vincent 啊，有喺钢琴度啦，咁诶仲有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特别嘉宾出现之前呢，应该影个外景先吓，咁啊睇睇啲天气。今日究竟系点嘅呢？清明时节系咪雨纷纷嘅呢？大致多云，讲緊系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啦。咁初时有一两阵雨啦，咁气温呢介乎喺22至到25度。吹清劲嘅东风，明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添嘅。咁今日嘅景色呢都好接近清明节啦。因为都有雨啦，又有晴天啦，又有阴天啦等等。而家气温咧仲系凉凉地添，23度嘅气温，而湿度咧系94%。咁所以今日真系清明节嗰种嘅气氛。好啦，我哋嘅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我哋啱啱上个礼拜先至有可以再请嘉宾啫。咁今日系第二日，我好开心，因为太耐咧，系自己喺度读脚戏，咁所以希望呢个疫情咧，亦都好似我哋呢啲嘉宾咁啊嚟啦，可以有新希望啦，太阳出来了。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系刘威王 ，Hello Albert，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啊，你好你好。咁啊，威王咧就系、是、当年啊。呢、这个巨星， 超级巨星呢、这个 超级巨星嘅节目啦，即系系参加比赛啦， 系冇错冇错，选手数 咁啊，开始咗之后咧，就真系都培育咗好多嘅歌手出嚟啊！ 系啊，其实净系讲超级巨星都已经有四届， 已经四届添、啊，四届 嘅 咁多， 四届嘅系啊，咁所以有好多好多当然唔一定话要攞奖项先至会出道嘅，咁啊，当中有好多嘅中意唱歌嘅朋友仔都相继咁样出道咯， 系啦、啊，咁啊有啲即系玩下，咁又冇继续嘅喺即系行内发展啦， 系冇错， 咁啊亦都有好多咧。你可唔可以讲下第一届咧？又有边一个系你哋嗰届 哦，如果系人都识嘅，我谂啊，许廷铿啦。 哦，系系 系系。咁啊，仲有例如何雁诗啦。 哦，系系。 仲有孖仔，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周志文、周志 康。知道知道。诶，佢哋系，我以为佢系演戏开始嘅。 系啊，佢后屘都多咗演戏。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话啱啱入行第一次就 佢哋都系参加巨星嘅孖仔。 系啊，冇错。 咁啊，第二、第三仲有好多添啦， 好多、 成为咗即系而家阿志伟。嘅生力军啊，好多，其实呢啲都系旧人嚟噶啦。 我哋 有冇超过十年？有冇成十年？ 有啊，十一年啊。 你话真系咪时间过得好快咧？咁啊，十一年噶啦。 十一年，2009年。 Oh my god！ 真系，O M G 啊，真系 ，O M G 啊 ，O M G。即系唔系你 我都变老饼啦。 希望你唔好介意我。 系，冇问题，冇问题。 因为即系喺我一讲为咗巨星，有时我都见到佢哋嘅。 系， 即系喺我心目中咧，仲系新人嚟嘅，即系仲系有少少都好近期嘅啫。老老实实， 我哋讲真系呢一行，我哋嗰阵时都真系小朋友啦。但系过咗咁耐咧，其实我哋其实我觉得我哋都系冇乜点变嘅，冇乜点变嘅地方，可能仲要喺好多人生路上面要学习啦。咁啊，其实仲有好多前辈都仲要继续教我哋嘢啊。系啊，因为我觉得我哋到依家即系。是咪叫初心呢因为仲系嗰阵时咁样咯 。不过即系有少少，因为咧可能又喺无线啦，无线真系好多好资深嘅演员、歌手，全部都即系相当资深嘅。 系啊，冇错。 咁所以咧，即系来来去，虽然系已经啱啱过咗十年， 系， 但系真系唔会觉得自己喂、哎、我好耐噶啦咩啊，咁即系都好似系。是新一代啦，起码 咁系 exactly 就咁嘅。你哋年纪就真系上轻嘅， 我唔轻 个样，个样都系，个样都系。 O、okay, K， 即系多谢 有初心，不过咧样不变吓， 系啊系啊， 歌声咧更加。真系有咗經驗，老練咗好多， 好咗其實好咗啲嘅。咁尤其是我自己，可能近一年都好，好似 Albert 你啊，我每個禮拜其實都會唱下歌嘅網上面。 係啊， 咁係啊，咁所以都喺近呢一年就好似感覺自己唱歌好似穩定咗。 好緊要㗎，因為咧以前咧淨係雖然喺電視台裏面啦，咁淨係即係表演過一兩隻歌。 或者幾分鐘， 幾分鐘甚至乎幾句都有。 係 咁咧，就真係唔同而家。而家起碼大家都可以喺網上做自己嘅個人嘅小天地啦。係 啊， 咁好似把劍咁啦要攞出嚟摸下，要摸下先得嘅。今日咧嗰個天氣，頭先你聽我讀 因为我哋 天气报告嘅时候， 天气报告啦，咁真系清明时节嗰停。 系， 咁不如你唱只歌嚟形容一下今日嘅天气啦。 好啊，送俾大家呢一只歌啦，咁系郑中基嘅《晴天、阴天、雨天》。 每次我将倾心的感觉都收起，只得我自己在梦里欣赏你。那次我于餐厅的一角偷看你，这么远亲你，我是座无比的福气。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烦扰完美，做梦也因因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及你演戏，才是我运气。 三样都齐晒啦，有少少雨啦，有阴天啦，都有少少太阳出过。 朝头早嘅时候， 朝头早系。 系啊， 咁啊呢一两日都会系咁噶啦，咁啊明日都差唔多啦，咁啊再过后几日嘅展望咧，就会部分时间有阳光添，咁不过后来咧又有几阵雨，都系咁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睇电视又见到好多人去扫墓啦， 扫墓行山啦， 行山啦，各样嘢做齐。咁今日头先讲过啦，复活节，因为所以我哋有复活节假期， 系 清明节，因为我哋有清明节假期， 系 儿童节好似冇假期嘅，不过咁啱又系今日四月四号， 感觉会唔会好唔抵咧？ 其实咧小朋友都好多假期， 咁啊系，咁啊系， 佢哋而家唔系好想放添 啊，系啊系啊， 个个都想 翻学， 系啊，一时好奇怪嘅，即系发梦都估唔到嘅， 系 以前。我谂系十个，你问十个咧，佢都诶，佢唔使翻学咯， 正啦， 系啦， 你又谂计唔翻学， 系啦，而家啱啱调转晒，真系你嗰啲佢好纯真噶嘛，佢就真系打我好想翻学， 真系， 我见翻啲同学仔，我可以喺学校玩， 系啊， 我屋企真系唔得嘅小朋友吓， 闷得太闷啊， 系啦，咁讲起儿童节咧， 即系你头先嗰只晴天阴天可以当系即系一个轻松啲嘅清明节 ，yes 系嘛，或者甚至复活节都啱，呢只歌好好清新， 放松啲。 不如我突然间谂起一只啦。儿童节嘅歌，我哋冇理由唱啫。才齐望过去，千溪里唔系呢啲嘛。不过咧，嗰只歌头先我讲嘅齐齐望过去咧，都系郑国江老师写、嗯，竟然吓、啊，即系大家都唔知道咧，九成嘅儿歌咧都系郑国江老师。咁啊，当年咧就唱咗一只嘅，阿陈百强咧就即系唱咗阿郑 Sir 嘅一只嘅歌曲，就将 Bee Gees 嘅 Massachusetts 啦，就改咗叫做《童年乐趣多》。咁啊。虽然咧就你都唱咗十几年歌，但可能你都未听过吓，因为系 Danny 当初嗰阵录。咁但你知咧 ，side track 嚟噶系嘛 ？side track， 因为佢太多 hit song 啦， yeah, yeah, yeah. 太多啦嘛。咁但系我觉得好好童真啊， 系 即系点讲啊？郑 Sir 写嗰啲儿 歌 咧，佢又唔系儿歌嚟嘅呢只。啊！即係佢又冇把兒歌咁綁喺度算，咁、okay. 但係咧啲歌詞真係係比較純真，因為所謂以前嗰啲兒歌好多咧都係可能卡通片嘅主題曲啊，咁啊當係兒歌。 成個意境都好天真爛漫。 嗱，我唱俾你聽下。 好啊， 因為今日兒童節點都要唱翻一隻， yes. 慶祝下我哋當年嗰啲童年係點樣過嘅咧？佢而家講出就係阿 Danny 同我哋啲童年咧，就真係咁樣過嘅。童年樂趣多有吧？厌忧愁，球场学踢波，乱踢更乱磨。学踢波，顿夹魔，散波顶多多。要我落场，为执波咧更稳我。童年乐趣多，日子真好过。弹琴又唱歌，愉快更嗨和。学唱歌，排排坐，唱苦许孤错。当我大傻。是走音都都指我，童年乐趣多，大哥更中傻，纯情学拍拖，话名搵功课，互切磋，同看书，手仔轻轻拖。吹怪诗声落，讲亲更讲我。童年乐趣多。有不厌有所，球场学踢波，乱踢更乱磨。学踢波，顿夹魔，散波饼多多。要我落场，为执波咧更稳我。乐趣多，日子开心过。童年乐趣多，日子开心过。几开心噶？听唔听得明啊？喂，威王， 完全明啊！ 佢咧即系写得好好准嘅，譬如佢学踢波啦，乱踢更乱磨啊！磨系磨咩咧？我以前着住啲白饭鱼嗰啲鞋，你知唔知咩白饭鱼？ 梗系知啦， 梗系知添啊！ 啊， 不过因为点解咧？白饭鱼咧喺前几多年啦，我谂都三五年之前啦，喺中国大陆突然间红起上嚟 啊！点解 爆晒啊！直情咧即系将白饭鱼改良咗。 Okay. 然后咧就全国佢喺度推售，就好多啲文青咧就全部买晒。咁香港啊、外国嗰啲文青咧 都会 靓啊，靓啊，炒起晒添啊！ 咁犀利啊！ 直情系白饭鱼嚟噶，即系我哋白饭以前喺嗰啲 以前 国货公司嗰度买。 Yes， 我仲记得咧嗰阵时，有阵时白饭鱼咧会染到其他色啊。 为 什么我哋仲用涂改液咧去搞翻白佢， 系啊，白色。我哋以前都有嘅，所有嘅运动鞋，尤其是白饭鱼咧，我哋直情有一樽樽嗰啲白色嗰啲涂改液。 系、啊， 其实佢唔系涂改液嚟嘅，就同涂改液系一样样嘅。 差 唔多系。咁因为嗰啲鞋咧，每一次翻嚟咧都系污糟晒嘅。 冇错。 咁你洗就洗唔甩嘅。 系啊系啊。 然后就涂改液嗰度改， 系 咁啊。但你有时。都冇辦法，因為咧我哋亂磨啊嘛，踢波咧即係磨姜， 穿埋 穿咗喺個腳趾公嗰個位嗰度。 我記得綠色底喎，就係都係。 係啊，咁以前咧就即係講真，我哋大部分都係著呢啲鞋， 係 唔可能好似而家嗰啲，哇！而家啲小朋友犀利啦，一對唔止一對，我諗每人，你估而家啲小朋友平均每人有幾多對波鞋啦？ 我諗啊，哇！我知道啊，我知道岁半已经开始着波鞋了。 是咩？ 是啊。 咁即係着五日就可以大得滞。 即係佢哋。 即 係 脚大得滞㗎喇。 啲爹哋媽咪呢鍾意俾啲小朋友打卡啦、啊。打下卡好型咁样。 啱啱想就算啦。 係啦，啱啱识得行咁样。可能好快就要换，但係佢哋就会一路储呢啲鞋就会留念囉。我諗如果咁样储落去、 啊、 几廿 对。係啊，几廿对都唔出奇，因为一阵间佢又唔啱着啦。 係啊，冇错。 仲有一样嘢呢，而家唔知兴唔兴呢，前即係又系十零年之前。 係。 嗰小朋友嗰啲鞋仔呢，嗰啲波鞋仔呢闪灯㗎。 啊，有啊，依家就应该冇咁兴啦，就係你话前几年系真係好兴嘅。 好兴㗎，咁同埋呢又有一种呢就喺度扇过去。 有轮嘅。 有轮喺下面呢，搵个脚踭喺嗰啲商场嗰度呢。砖啊，因为如果佢哋可能好少去公园嗰阵，成日喺商场嗰度玩。 其实都几危险㗎。 梗危险啦，嗰啲小朋友又跟住我听住佢同媽咪讲。我要买多一对，唔可以坐买个，点解要买？冇电啊 ！OK， 死啊！冇电都要再换波鞋，你又死。 唔系换电就得噶啦， 换电唔系唔知噶嘛，可能冇得换喎。 可能真系。 诶，咁啊，头先咧呢个童年乐最多咧，我谂即系唔好话，唱一只嘅，我谂无论几多岁都好啦。 嗯， 最紧要有颗童心，系啦，真系有颗童心系永远嘅，即系尤其是咧。好老实讲，年纪越嚟越大咧，那个童心咧就越想追寻翻， 都系嘅。 所以唱呢啲歌咧，我自己都 开心翻， 好开心。喂，刘威王，咁啊，头先唱咗一只歌啫，咁啊，跟住不如整多只你嘅少年时代，你中意听边个啊？ 如果你讲紧 Danny， 我又谂到一首歌。 好啊，好啊， 好中意，我都好中意佢呢个。 个个都中意。 但系呢只咧就 hit song 嚟嘅， 系啊， 应该大家都识噶啦，《深爱着你》。 OK，very good。 算个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挚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一切，怀念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自觉得深爱着你。 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是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是日如飞，我挚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 非常之想你，九点半新闻后继续想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输入病例。本港累计确诊有11,508宗，新增患者为两男五女，年龄介乎4至48岁，五人从印度抵港，一人从印尼抵港，一人从菲律宾抵港，全部人无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过去14日累计新增130宗确诊个案，包括39宗本地个案，其中11宗源头不明。南华早报报道，一名外籍男子原本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但错误到一间科兴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政府证实事件，对事件表示抱歉，指会与接种者进一步跟进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报道指出，事主本身患有血癌，原定预约于观塘晓光街的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但错误到访只提供科兴疫苗的九龙湾体育馆的疫苗中心，而接种中心并没有发现。该名男子其后接获短信提醒，仍未接种伏必泰疫苗的时候才发现事件。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马逢国表示，中央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不是要令香港只有清一色的声音，良政善治需要有好的监督。他都希望泛民能够好好生存，但要做到成为忠诚反对派。马逢国在本台城市论坛说，不论是泛民人士或其他人，如果想参选立法会并向他争取提名，他觉得都有空间商量。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在同一论坛表示，很多市民希望有普选，但立法会直选议席将会减少，民主派能否参选亦都令人疑惑。台铁太鲁阁号出轨事故，花莲地检署话最终确定事故造成50人死亡，其中48人已确定身份，两人身份有待确认，另外有200人受伤。调查方面有新进展，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解读列车行车记录仪的影像，显示太鲁阁号当时往事发地点行驶的时候，已经看到从山坡滑落路轨的工程车停在路轨上，而从前一条隧道至事发的清水隧道之间，列车司机只有大约7秒时间反应，中间还有一个弯道令到视线受阻，相信列车刹车不及撞上工程车。至于工程负责人李义祥，花莲地检署不服他早前获准保释，提出上诉，上级法院将案发还，花莲地方法院重新审理之后，认为李义祥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相当理由逃亡，裁定要将他羁押。李义祥早前发声明表示对事件深感懊悔，致上最深歉意，强调会配合当局调查，负起应负的责任，绝不推卸。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清劲东风。明日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有一个世界， 劏房入面藏着花园， 街市入面有一个森林。 本地90后艺术家何博恩在画纸上面建构出魔幻的香港，魔幻和现实从此找到相交点。 听下他介绍今次的个人展览 Wish You Were Here。 Wish You Were Here 是一个写 postcard 给 friend 那句，那就是好像想邀请人来陪我们一起去看这个风光。我入面好像有些 postcard 的场景这样，不过呢就有一些科幻的元素在入面。因为我想彰显就是画画那个天马行空，无论这个城市变做什么样，我都想大家一起去看这个风景。其中一张是劏房入面种了一个花园，咁我其实上网睇咗好多劏房嘅相，跟住发现其实都真係好难，因为你住得劏房你就会有好多杂物唔使得抌啦。咁我就尝试可唔可以用植物嚟堆砌，咁我觉得係对于劏房最大浪漫化嘅可能性。 世界纷纷扰扰圈圈闹闹，什么是真实？ 做乜诗兴大发念歌词啊？ 唔系啊，何博恩好鍾意用歌词去做作品名噶。 只不过真实嘅世界似乎更加奇幻，唔系咩 ？Wish You Were Here， 即日起去到4月25号， 湾仔圣佛兰士街15号地下 Shout Art Hub and Gallery。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洒分锁，愿豁出生命，莫笑我痴情。但我永远也是一个日子孤单的经过，在这一生中快乐也一个。任这世界骂我痴傻，要豁出生命，莫笑我痴情。若我永远也是一个，问这一生怎么过，是这么孤单，快乐也一个。 时间是9:38啊，翻嚟2000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欧雪强，我哋有阿 Vincent 阿泳师咧同我哋一起。当然，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头先已经开始同我哋唱歌啦，同我哋倾偈啦，多谢阿刘威王， 多谢晒 Albert， 多谢你。其实阿威王咧以前好耐啊，我都唔记得嘅，几年前啊，起码有 两三年前 咧嚟过，不过咧就成班后生仔女， 系啊， 咁啊唱咗几日歌咁啊， 系啊， 好开心嘅。 今日好唔同，因为我自己一个啦，咁啊会唱多啲歌啦，咁啊即系自己都做足准备啊。 咁啊，梗系你要啦，因为咧你演唱会就嚟噶嘛，咁啊要一个人咧要点都要好多次 rehearsal， 系咪啊？即系又同 band 啦，又自己又练啦， 系啊系啊。 咁可能都會即係越早越好，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啲大人教我哋，喂，你考試唔使驚嘅，你早啲温習就搞掂， 即係背書啊嘛。 咁一早已經係真係嘅，我啲同學如果即係讀得叻嗰啲咧，佢哋好早已經讀估曬嘅咯。 係啊係啊， 得我哋剩翻我哋嗰啲死啦喂，佢仲有兩人，我一次都未讀過。咁所以咧就考試就緊張啦。 跟住之前就要通頂咁樣嗰啲啊。 係啊係啊，我會考都係通日日通頂嘅。 嚇、啊、真係噶！ 通到即系直情读到去最后一刻 ，OK， 就直情就即刻换衫 出去考啦， 搏到尽。 哇，真系好 尽！即系呢啲叫临急抱佛脚，千祈唔好学。 但系唔系都有用嘅，应该 冇办法啊，即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即系好过完全，我放屁，我唔玩咯。 唔系通宵嘅，我都试过通宵，但系可能通到一半就已经真系顶唔顺瞓 嘅， 顶唔顺瞓咗， 真系顶唔顺嘅。咁即系千祈唔好咁样。 OK， 越早就好啲啦。不过咧，都系对刘威王嚟讲咧冇问题嘅，因为11年前已经参加呢一个巨星嘅。咁啊，其实嗰啲我印象中回想翻咧，虽然咧你哋系参加比赛或者系新人，都未入行，但系呢啲水平又好高啦，同埋即系好所谓好竞争性都好大嘅。 嗰阵时嚟讲，我觉得大家都水平都好高嘅。 系啊， 咁啊，但系咧，如果依家去回，即系依家去歪带睇翻之前，就感觉自己好渣。系啊，即系 有冇睇翻以前咧录影嗰啲带？ 有啲朋友会 send 翻俾我嘅。咁啊，睇翻哇！你以前咁嘅樣啊，或者唱過咩歌？跟住我睇翻，哇！自己都有啲頂唔順啊！ 即係其實真係可能不知不覺咧，自己各樣嘢已經進步曬啦。 我唔敢講係進步，不過就 應該一定係 係嘛？多謝多謝。咁但係即係會睇翻自己，咦？好多地方可以改進咯，反而睇得到， 係一定啦。 就係咁樣， 因為唔好話即係第一次上電視或者第一次參加比賽啦。就算而家咧，都系，即系我都好少，咦？我唔睇翻我自己啲录影带嘅， 啊，点解？点 唔知咧？可能惊住，咦？乜咁渣？ 哇！唔渣啊！头先我听你好声音， 即系，所以我谂即系唔系惊嘅，因为已经习以为常。 Yes， 啊，做得太耐啦，啊，咁啊，即系当做一种我所有嘅 show 我都当 live 咁做。 哦，我觉得 录影嗰啲我都系当 live 嘅， 呢个好犀利。 即系我唔会觉得话，我应该 NG 咯，最多我唔制嘅。即系除非话，喂唔得，嗰个 camera 排得唔好，要再嚟一次。 通常都机器问题， 机器问题啊。咁我希望即系尽量我系当 live 咁样 学习学习。 咁所以我好中意做电台啦，因为我哋从来都系 live 嘅呢个。 系啊系啊系啊，咁呢度会训练到好多嘢。 而家系 live 咧，即系而家TVB 开心啦，因为佢话，好耐冇试过成个综艺性节目做 live 啦。 Yes， 咁佢而家就标榜呢样嘢，我觉得好嘅，因为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咧，上去欢乐今宵咧，一定 live 嘅，系冇可能嘅，唔系一定系 live， 同埋 live 得嚟咧，系永远都变嘅，不断咁变，因为咧。第一 rehearsal 已經係變㗎啦， okay， 因為咧我哋呢啲小朋友去啦，咁啲大歌星喺前面啊，佢哋排趣劇啊，所有梁靜波啊、肥姐啊咩嗰啲，咁佢哋排好曬之後咧，哎呀，導演嗌落嚟，冇時間練啦，你唔使練啦，冇得練咧，就跟住咧等咯，咁到你出嚟咁咪唱咯，即係一次過㗎， 真係冇 你死就死㗎啦，有时候咧就话好紧张，得啦，一定得啦，练到点知系咩咧？嗰啲叫魔王，你知系咩意思啊？ 魔王啊， 即系打麻雀啊， 打麻雀 咧，即系做到最后咧， 冇人食到糊。 咁但系咧，单丁唱歌咧有魔王，咩意思？因为佢 live 啊嘛， 系 咁佢 live 咧，佢唔可能咧，即系计好晒时间嗱，你又 set 一只歌，佢又一只歌，咁咪吸含噶嘛。而家你上电视都系啦，我哋都系噶。喂，呢个歌你唔可以超过3分50秒。因为咧全部吸含嘅，虽然系录影，咁佢要，但系我以前 live 咧，佢有啲人咧 褪后咗，讲多咗嘢，咁、 啊、 一路褪一路褪，所以 褪到冇得唱， 试得多啦。诶、哎，你唱，不过好多时候都系俾你本来系预备两只歌， 明白？ 咁然后咧就唱咗一只歌之后，就等第二只歌进入 ending 啦，就冇得唱啦。咁、 啊、 有时咧 ending 咧，导演咧都夹硬咧，唱咗半只歌，啲人就啊，佢哋行出嚟啦，行出嚟，诶、哎，多谢多谢， 好似我都有见过呢啲画面， 多谢多谢，好多无端端出嚟多谢嘅，你唱到一半，你知如果啲情深款款嗰啲情歌咧，无端端侧边有一个人，喂，多谢晒，咁样嘅，好好玩嘅，但系即系呢一个咧，真系真真正正 嘅 live， 嘅 live 嗰阵时系冇得录影嘅 ，yes， band 又录影，乜都系 live， 讲嘢系 live， 咩都系 live， 咁所以。即系讲错都冇得翻转头，唱错冇得翻转头。 但系呢个都好考，啊、即系台前幕后好多人夹埋一个技术。 所以以前咧系真系好犀利嗰啲人，你 camera 乜嘢都系要 live 噶， 超厉害。 啊好，最好笑就系、是，即系不过有排讲，你净系讲欢乐今宵呢四个字， 即系已经好多 太多了。因为你知唔知有梁本时系中间除咗做所有嘅嘢，吹剧所有嘅嘢咧，卖广告都系 live 嘅。 哦， 你夸唔夸张啊？ 即系广告时间都拉， 唔系唔系，佢有一种广告就播，但以前好多咧就行出嚟个主持咧，两个喂，呢只嘢啊好嘢啊咩咁喺度讲开大餐， 即时卖广告， 即时卖广告好多嘅，咁、然后咧，然后点咧？一定发生噶啦，就突然间唔记得咗讲咩， 就爆肚啦！ 爆肚系点咧？我记得咧，即系边个我唔讲啦吓，咁啊揸住佢一樽酒嚟，一樽酒嚟，咁啊讲。本来好靓嘅，人哋作到嗰啲 script 啦，四字词啊，乜都出齐。我而家我呢一款唔记得个名字，跟住 牌子都唔记得埋。 我介绍俾你一只正酒， 有冇人提咧？有冇提字咧？ 冇啊，点知 冇提字？ 梗系冇啦，你写唔切啦嘛，提字都 哇， 冇即系冇而家嗰啲 好尴尬、啊。 唱歌咧，而家我哋有嗰啲 可能有提字机啊， 系打字机出嚟。Anyway。好多好笑嘅嘢，因为如果你有兴趣去揾翻阿邓英敏啊、叶尚华啊佢哋咧，因为嗰啲欢乐今宵嘅品嚟噶嘛，即系大家你头先讲提字咧，我就有，即系唱歌就可以准备啦，咁咪自己写嘅， 啊一定要啦， 即系而家冇阿佳哥走嚟同你写嘅，冇噶，自己揾紧好大嘅嗰啲唔系卡纸啊，嗰啲打麻雀嗰啲麻雀纸 啊， 带定去嘅，问道具部都有。咁然後雙頭筆咧抄曬出嚟，咁點咧？你自己要唱 live 喎， 係 咁點咧？ 係咯，邊個幫你？ 鄧英敏啊，咁葉尚華啊嗰啲咯， 幫手 係啦，幫手咧喺度舉，好叻噶佢哋舉得，佢哋識走位噶嘛，因為 camera 走來走去。 但係佢隨時分分又要出場噶咯喎。 系啊，好厉害噶，系啊。不过我都试过，即系中咗招。 系， 因为点解咧？佢哋出干冰啊，打嗰啲煙幕啊， 睇唔到。 几惨啊！蒙埋只眼啊，要蒙晒， 要拨咯。 人哋哇，你今日好有 mood 唱歌，系啊。不过咁啊，越讲越远啦。喂，今日我哋嘅嘉宾系刘威王， 多谢。 唉，我哋即系同啲隔咗两代嘅人咧倾偈， 都唔系啊， 好笑啊， 我都知少少噶嗰阵时， 系好好笑嘅， 好笑。 即系我谂咧，即系如果你做节目讲下呢啲咧， 好玩啊！ 即系几代嘅人啊，几代嘅歌手，我都想请教下你，有时可以而家现代啲歌手点样做噶？ 哦，系。 你听下佢演唱会系唱啲咩歌啊？系咪啊？不如而家咧示范下先啦。我又中意啊！你原来识好多旧歌。 系啊，我特登即系其实因为今年我做 live 咧，咁啊好多朋友咧就叫我学呢啲歌，好多都系今年学嘅。 系啊，因为做 live 咧，因为即系多数都系点呢啲歌。 系啊。 呢只歌叫《飞机师的风衣》。讲少少，你知唔知边个唱啊？你知 道？我知嘅，系我知嘅时候咧，就系阿 张学友啦，一定。 但系其实我知道咧，系张国荣先唱嘅。 系啦，但系佢冇出到。 系，冇错。 呢只歌好听嘅，两个着起嗰件飞机师嘅 jacket， 都好有型。 重复地，佢哋又筹备新的选美。无线夜半影，嘈杂话够气。每一天，我是在逃避心中的你。无奈每日心宵都记起你。 坐上车，坐上跑车，向着未知奔驰，仰望无限远的星儿，迎着晚风飞驰，像个飞机师换上风衣，快乐似红黄蓝绿标板跳字，快似箭，远着快线，迎着微黄雾灯，超速冲刺，小伙子拨去拇指，为你完全情痴，不可抑制，盼与你明日碰见，承认我为你的热情。选美无线夜半影，嘈杂话狗戏，每一天我是在逃避心中的你，无奈每一心笑都记起你，在你眼睛，你是夜星宠儿，眼内流露了的矜持，常令我心飞驰，像个飞机师换上风衣，快乐似红黄蓝绿标板跳字，快似箭，沿着快线，迎着微黄雾灯，超速冲线，小伙子拨去拇指，为你完全情痴，不可抑制，快似箭，沿着快线，原是爱慕你的疯子，像个飞机师换上风衣，快乐似红黄蓝绿标板跳字，快似箭，沿着快线，迎着微黄雾灯，超速冲线，小伙子拨去拇指，为你完全情痴，不可抑制，盼与你明日碰见，承认我为你Maybe。 飞机师的风衣。有冇啊？你有冇呢啲 jacket？ 有呢啲 jacket 嘅， 佢哋个个都有啊！嗰啲有型嗰啲歌手咧，个个都有一件呢啲。 Yeah, 我印象中咧， 膊头好劲， 系啦，即系膊头劲，咪即系皮褛啦， 系啊。 咁同埋咧，嗰件就唔系好新咁，即系懒少少旧嗰啲啦。咁然后咧，就好多浆喺度， 系啊系啊， 嗰啲浆咧就唔知系咩浆嚟嘅，即系嗰啲咩航空嗰啲好有型啦。 细个我都着过，嗰阵时咧特登咧要喺嗰啲深水埗嗰啲地方啊， 系咩？ 系啊，有好多呢啲浆卖嘅，跟住咧就 自己联上去， 系啦，自己搵人联上去咁样样嘅，自己中意边个浆咁样，好细个啦嗰阵时， 系咩？ 但系兴过嘅。 啊！我谂如果你喺演唱会咧，都可以整翻件啦。你几有型啊，啱晒，好似真系成个飞机师咁款。 O K， 系啊系啊。咁啊，讲起你嘅演唱会咧， 系 就你又整咗只主题曲。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呢只歌咧，我都想讲一讲，就系我呢一年做。 直播啦，一路到咁啊，但系好多朋友咧都想叫我咧成日长话短说啊。点解咧？因为我好鬼长气嘅，做直播嘅时候讲好多嘢，咁啊，跟尤其是咧，我完咗之后咧，通常都会打啲感想嘅，我都会咧警惕自己，咁长话短说，我用呢个字嚟做头，但系写咗五百字咁样嘅，系啊， 即系都系改唔到， 改唔到， 即系直情用咗呢只歌嚟做歌名啦， 冇错啦，咁啊长话短说啦，咁啊其实都有啲意思嘅，入边有几个字我都想讲，在心中永远系其实呢个歌嘅一个 中心 咁样啦， 在心中。 冇错，在心中。 我哋而家咧在心中，但系咧已在听。 OK， 即刻长话短说。 长话里短说，但察觉太短，或者真正意义并不需要说穿。时日似太短，这未来考验，让你肯坚持，陪同作战一片，留心中永远。我尝过太多绝望，也会寄望重新振作。这个世界有太多寂寞与沮丧，仍能创造微光。休息中、惋惜中、喘息一下再出战，一首曲、一首歌，释出解困与感染，能和你默契得自然。长话里短说，但察觉太短，或者真正意义并不需要说穿。时日似太短，这未来考验，若有些本钱，仍能奋战一片，人生先撇断。忧伤中、喘息中、呼吸一下再出战，这首曲、这首歌关于释放与渲染，能和你验证着晴天。长话里短说，但察觉太短，或者真正意义并不需要说穿。时日似太短，这未来考验，若有些本钱，仍能奋战一片，人生先撇断。去说穿在心中嘅价值，用音色去贯穿，容纳我说声这现场体验。若你肯支持，祈求合唱一片。长话再短说，话语已耗损，或许真正价值并不需再看穿。时日会揭穿这漫长考验，用你的坚持仍难奋战多片，如常伴我历险。在心中永远。 哇，好听，非常之好。 因为除了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啫， 系 咁已经觉得歌好容易 入脑 入脑啦。咁第二咧，我最欣赏咧，即系尤其啲年轻嘅歌手咧，即系你好多正能量喺里边。 yeah， 而家少呢啲歌噶， 系 多数情歌啊嘛吓。 我就自己啲个人作品都偏少情歌嘅。 系啊，系咪啊？咁呢一只就好有，同埋咧好清晰地讲出，即系我而家开你演唱会咧，你有时正咗嗰几句咧，你讲咗你嘅重心。在心中，即系我系永远，同埋咧就系用音色 去贯穿， 系咁、希望你哋咧就真系同啲观众讲噶嘛，你 系啊，冇错， 听众讲嘅，同 fans 讲嘅，系真好啊， 多谢， 非常之精彩嘅一首歌，叫做 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啦，咁啊天气咧就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咁啊气温咧介乎22至25度咧，吹清劲嘅东风， yeah。 明日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即系话喺户外行山啊，各样嘢咧就带件风褛啦， 冇错， 飞机师风褛就仲好啲，可以有型啲， 再挡住啲， 就挡住啲。咁我哋二千里歌再重聚咧，今日好开心啦，咁可以咧有一边时又翻嚟啦，我哋啲琴声啊，音乐就好呼啊， 系啊，好开心、啊， 有刘威王喺度，时间会去到12点，我哋先至会走噶。 市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最清劲嘅东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你身边有没有女性朋友食极唔肥，条颈又肿肿地，好似大颈泡咁呢？她会唔会是患上甲亢？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讲下甲状腺功能亢进嘅成因、检查同埋几个治疗方案。另外仲有唔同嘅小环节，介绍多元化健康资讯。想知多啲就记得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求人成就大我，一生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 呢个歌咧叫做《点点后印》，好好听。我写俾即系爸爸嘅一只歌，即系当年差唔多大部分嘅家庭嗰啲爸爸都会好辛苦出去搵嘢做啊，养屋企啊咁啊。咁年纪大咗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会身体冇咁好啊咩啲咁。咁尤其是今日嘅日子啦，清明节啦，咁好多都会怀念可能已经离开咗嘅父母啊。 冇错。 咁尤其是到咗我哋呢啲年纪咧，就大部分嗰啲就算在即係喺侧边都好啦，都可能即係年纪好大啦。咁我哋真係要感恩啊。 感恩感恩。 感恩。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呢一个 part 咧，我又想唱一啲即系感恩嘅歌，尤其是都系对我哋上一代养育我哋。阿边时， 系， 我中意你嗰只啦，就系讲双亲咧系生命中嘅一道桥啊， 桥 嗰条桥去边嘅？系咪青马大桥？ 世界各地唔同啦， 系讲下只歌啦。 系啊，咁啊呢只就真系即系讲爹哋妈咪咧，都系托住我哋去成长啦，行过即系人生嘅路啦，同埋帮我哋遮风挡雨咯。 系啊，即系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首原本是诗歌嚟嘅，系咪？非常之好听， 好好听， 最紧要有意义啊！就系双亲 張道橋。 咁、 我頭先聽落咧，就真係你話有大海洋啊，有城咧。我覺得嗰條橋真係青馬橋嚟嘅，唔係嗰啲小橋流水嗰啲啊。啊，雖然我哋有拍檔叫阿橋啦，佢就小橋。咁啊，因為點解會覺得係青馬橋咧？因為好偉大， 好大 啊，同埋即係我哋香港嘅橋咧。是世界知名的。 是啊。 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要打卡的地方来的。 是啦、啊。但是其实我们相亲这一道桥呢每人的心中都是世界最宏伟、 yeah. 最大的一道桥。 没错。 不该晒 Vince。 好好听。 讲起今日的4月4号啦。 4月4。 难得的呢就是既是复活节又是儿童节。竟然又是清明清明节。我好似一生中未好似未试过， 系咪 三个？应该我印象中， 我都 可能如果试过就唔记得咗啦，太耐啦。 系 即系三个节日摆埋一齐，我要问嗰啲即系好熟嘅通睇通性 通性嗰啲，睇日历好劲嗰啲， 系或者诶嗰啲数学好劲嗰啲啦。 可能都应该有好多人答到你，因为以前咧我哋都会计住呢啲假噶嘛，有假期噶嘛咁样。 系 系啊， 喂咁其实佢嘢点样计啊？系咪好唔抵啦？复活节应该有得放啊，清明节有得放，咁咪搭住晒。 系啊，即系 唔见咗一两日， 唔见可能唔见一两日都一定有啊。我感觉系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After all， 我哋已经有五日嘅假期， yes， 啊、真系非常之。难得， 冇错。 咁我哋喺清明节嘅时候咧，都会怀念啦， 系 我哋嘅即系上一代啊等等，已经逝去咗嘅亲人啦。咁喺乐坛咧，咁最近都气氛好浓咧，就系啱啱怀念啊 Leslie 啦， 冇错， 张国荣。咁亦都有搞咗好多个唔同嘅 event 啦，咁啊，尤其是。有个喺海运嗰度，对住一个维多利亚港，好有意思嘅，好靓个景吓，咁好多歌手出嚟唱翻张国荣嘅歌啊， yes. 等等，不如 我都整翻首系咪？ 梗系要啦，因为威王咧我都你嚟过啫，但系你冇机会咧唱咁多歌，尤其是一啲旧啲嘅歌，经典嘅歌 系。 其实你哋自己，譬如你而家呢个演唱会咧，我想知道你唔使讲咩歌，不过。是唱哪一个时代的歌为 主啊？哇，真是横跨了由我想最旧的可能去到八十年代，我不敢说太旧啊。跟住去到现在即是现在 都有的。 是啦，即是 你的 fans 是什么年纪多呢？ 什么年纪多啊？我想都几阔的，即是由我想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啩，我估啊，我即系因为咧，我哋都喺网上面见 哦，系啊， 系啊，系啊，我都即系可能睇得出佢哋口吻啊，或者佢哋讲嘢啊，咁或者有阵时都 Facebook 有张相咧， 哦，咁睇到啦， 可能都会略知一二，但系其实大部分都唔系咁清楚。呢次音乐会系第一次见面咯，我哋嘅。 哇，你难得咧，就头先同你倾偈咧，吓亲我。即系呢个演唱会咧，系你自己搞之余咧， 系， 仲要系嗰啲飞咧，唔喺个售票网度买 嘅，系啊，冇错， 系你自己买嘅， 系啊，系、啊。 点得嘅咧？即系佢每一个人就去 WhatsApp 你，然后通知你，喂，我要两张飞咁。 啊，类似啦，即系成个过程，我哋都开始倾嘅时候，都会有个大家都知道噶啦，一个买飞嘅过程，可能有个 demo 咁样样， 系。 咁跟住佢 WhatsApp 嚟啦，我想买飞，咁我哋就会回翻一句啲咩，要佢做啲咩动作。 OK， 系啦，咁啊到 confirm 入钱，跟住再去，依家就开始搵埋啲位啊，编埋啲位啊咁样。 嗱，呢一个咧就已经即系直情系礼啦，礼真做啦。咁但系之前咧，我听闻 系 你嘅演唱会咧，好似系咪先？先众筹问下佢哋意见， 系冇错， 系咪真系众筹噶？又唔系嘅， 又唔系，又唔算系众筹， 因为佢未俾钱，但系你 俾咗嘅， 即系先俾咗钱先， 俾咗钱。 如果唔开咧，就俾翻你。 Yes， 即系众筹啦， 系类似啦，系啊，咁就但系好彩咯，就系两个钟已经 confirm 可以开到咯，系啊，即系一卖开始，咁啊两个钟头 已经话，我支持，好唔好声？ 系啊，咁两个钟头之后，我就发觉，咦？条数应该可以够搞到个， 即刻开波， 系啦系啦，咁就 confirm 咗咁样。 不过我仲要恭喜你咧，就前几日啫， 系 前几日就即系政府又公布咧， 开放 原本系啦50%，即系最多坐一半， 冇错。 咁咧就而家开放到75%， 冇错。 话唔定你开嗰阵咧，突然间就会变成100%， 有机会噶，有机会。 赶唔赶得切咧？嗬？ 如我谂希望啊，我自己希望就系维持喺75%， 系啊，已经好好啦。 系啊，因为如果再多，我真系唔知点样处理，可能好急，可能前一两日。 冇错，亦都唔好啦，你都要练歌啦嘛。 系啊，冇错 啊，因为你即系一身兼晒嘅，唔知几多职啊。 啊，都唔系，好多人帮手嘅，好多人帮手嘅。 你真系好叻， 唔系唔好咁讲。 好好好，我都好支持， 多谢。 因为作为一个歌手咧，唔系话做唔做嘅问题，而系个心要好。 有冇心去做？ 好有心先得嘅，真系嘅，因为你成日唱嗰啲歌夹 band 嘅，要搞演唱会嘅内容咧，已经系即系吓 出一头烟啊！ 系即系由开始未决定已经开始谂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觉得你选呢只歌嚟去唱咧就啱晒。既然送俾张国荣系佢嘅歌，叫做《有心人》， 冇错， 刘威王都系其中一个。 静默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动正是这样，曾忘掉这种下想，这么超乎我想象，但愿我可以没成长，完全凭直觉觅对象，迷糊地迷恋你一场，就当风雨下潮涨。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理或有心像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意最直接的裸露，是无理，但有心暗内冥往，谁说这算是情愫？情愫。 非常之有感觉嘅一首歌，叫做 《有心人》 啊。我想问你，阿威王，你即系细个嘅时候， 系 即系听唔听到张国荣嗰啲歌？ 当然听到啦， 啱啱好噶，即系 唔系啱啱好噶，都听好多噶， 即系过咗噶啦，即系佢嗱，佢十八年前离开啦， 系 咁但系离开再之前咧，佢亦都唱咗几十年噶啦， 系啊。当年情啦，我 哦嗰啲已经知噶啦，听噶，即系你听翻转头啫。你 我唔系听翻转头啊，我好大噶啦， 系咩？ 系啊， 睇你唔出。咁如果你即系啱啱你个年纪系听当年情咧，都系啦， 好耐啦，系 好耐噶啦， 系啊， 因为佢即系差唔多最 hit 嘅时候。 其实我都经历过嗰阵时，即系好似佢哋啲。嗰陣時 fans 好勁嘅， 好勁， 好勁嘅。咁我知道就係、是、啊，哇！張國榮嘅 fans 同譚詠麟嘅 fans 嗰啲我都知道嘅， 你都知㗎， 我都知㗎。 咁、哦、你就 不過嗰時係細個啲， 係好細個㗎啦， 冇參與入邊。 但係嗰個樂壇咧，同埋娛樂圈咧，呢件事係唔係淨係一次㗎嘛？係 啊， 即 係、 長期係咁， 好轟動嘅。係 嗰陣我就即係當然做緊 DJ 啦，咁即係左右手正式。 Yeah. 即系张国荣，就左手张国荣嘅碟，右手谭咏麟嘅碟，咁啊都啊两，我哋啱啱好嘅直播室有两个唱盘嘅， 哦、 即系我哋播黑胶碟噶嘛， 系冇错， 左边张国荣，右边谭咏麟， 有冇话偏向一定要或者有啲人去左右你哋要播边只歌咁样？ 梗系冇啦， 不过 我哋自己嘅心里边 系 中意歌咪得，因为两个都 唱得好， 即系唱得好，同埋咧就最受乐迷欢迎， 明白 咁啱兩個都係我好熟嘅朋友，咁、 啊、 你點咧？冇所謂，咪平衡咯，即係平衡都好好㗎。 揀自己嘅中意嘅歌， 即係啱啊！譬如今日咁，我哋要懷念嘅，個 mood 係咁嘅， 係 咁啱又係清明節， 係 咪？所以我哋咁你咪揀咯。 係 咁，譬如話頭先講起，梗係張國榮啱啱佢四月一號咧，就大家全香港好多，尤其是佢歌迷啦， 係啊， 每年嘅四月一號咧都會即係聚起上嚟。去怀念佢，亦都做咗一个好有意思，即系好宏大嘅演唱会啊！就喺我哋香港嘅尖沙咀嗰度做。咁有只佢哋嗰个 show 咧，就叫做《想你》， 想你， 张国荣， 冇错。 呢只歌少听啲，我好似唔记得有冇唱过。我当然记得点唱，系小美嘅歌词，系啊 Leslie 当年嘅一首好有感觉嘅歌曲，就系叫做《想你》。 来错半晚，咖啡早渗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野心不觉冷，但似躺在泥滩，长夜冷。晚风想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在脑内快速泛滥。垂下了眼，压抑想淌泪的眼，但沙吹进眼，令我极心为难。无助无望。无奈立立心想放弃，自制自我在每日怨天怨地，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但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怀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技。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在想你，但却在暗是结局甚迷离。 身想放弃，自制自我在每日怨天怨地，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但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唯想得到你，但竭力以心献计，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张国荣嘅歌叫做《想你》， 好听。 佢好多 side track 咧，即系系好听，即系难得咧。就今次佢呢一个怀念佢嘅演唱会啦，就用咗《想你》，张国荣咁啊，意思又啱，同埋呢只歌咧，即系唔系成日第一线嗰啲啦。我自己最中意佢嘅歌就当然系为你钟情 啊， 同埋浓本多情呢两只我系最喜欢嘅 Leslie 嘅歌曲嚟。哎，眨下眼就真的长话短说，十点半了。十点半新闻报道，我们还有半个节目，即是一个半小时，一人间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南华早报报道，一个外籍男子原本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但错误到一间科兴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政府证实事件，对事件表示抱歉，话会同接种者进一步跟进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报道指，事主本身患有血癌，原定预约在观塘晓光街的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但错误到访只是提供科兴疫苗的九龙湾体育馆疫苗中心，而接种中心并没有发现。那个男子其后接获短信提醒仍然未接种伏必泰疫苗的时候才发现事件。再有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之后死亡。卫生署说，事主是一个62岁男子，今个月1号在普通科门诊诊断患有高血压，第二朝早在街上呼吸困难，救护员到场的时候发现他心脏骤停，送去博爱医院急症室抢救无效之后证实死亡。署方表示，事主上个月8号在天辉路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他接种之后逗留在接种中心观察期间并无不适记录。卫生署会按既定机制将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食环署和警方在过去两日在多区采取联合行动，向10个餐饮业务负责人展开检控程序，说有关负责人涉嫌违反防疫规定。食环署说，当中3宗涉及未有确保顾客在进入处所之前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他们的姓名、联络电话和到访处所的日期和时间，其余就涉及餐桌之间的距离或者分隔、佩戴口罩和未有安排所有员工每14日进行检测。台铁太鲁阁号出轨事故，花莲地检署说，最终确定事故造成50人死亡，其中48人已经确定身份，两个人身份有待确认，另外有200人受伤。调查方面有新进展，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解读列车行车记录器的影像，显示太鲁阁号当时往事故地点行驶的时候，已经见到从山坡滑落路轨的工程车停在路轨上，而从前一条隧道至事发的清水隧道之间，列车司机只有大约7秒时间反应，中间还有一个弯道令视线受阻，相信列车刹车不及撞上工程车。 至於工程負責人李義祥，花蓮地檢署不服他早前獲准保釋，提出上訴。上級法院將案發還，花蓮地方法院重新審理之後，認為他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相當理由逃亡，裁定要將他羈押。李義祥早前發聲明，說對事件深表懊悔，致上最深歉意，強調會配合當局調查，負起應負的責任，絕不推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清劲东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临床动物医学系客座助理教授郭展荣。大家可能都试过在报纸入面睇过一啲报道，讲香港中华白海豚嘅数量减少，或者好多搁浅死亡嘅江豚。我自己出海做研究嘅时候呢，其实都会影到一啲海豚身上嘅一啲伤痕啦，见到佢哋跳出水面上水呼吸，或者係群体社交活动嘅时候呢，亦都比以前嘅时间短。其实究竟呢啲係乜嘢原因造成嘅呢？大自然有时都几无情嘅。每一种的动物其实都有自然的生老病死，它们可能会生病，但是不像我们这样可以去看医生。初生的海豚 BB 其实不会好像我们这样有妇产科，它们有机会会自然夭折的。但我们人类的无情有时就会加剧了这些问题，譬如是海洋的污染，海豚身上累积的污染物有机会令到他们的免疫系统受到损害，更加容易生病。频繁的海上交通，船只可能会撞到海豚，令到他们受伤甚至死亡。渔业的误捕或者是遗留了在海洋的鬼网，亦都有机会去缠住这些海豚，令到他们不可以出去水面里面呼吸。还有人为的噪音、栖息地的减少，都会影响到海豚的生活。或者我们人类都应该想一想，怎样去改变自己生活的习惯，令海豚或者是海洋的动物跟我们一样，都可以健康愉快地生活呢？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青春转眼白头，时间匆匆流走，共你珍惜今世情缘，和你心曲轻奏。人世匆匆，三数十年，和你相拥怀缅。未怕风霜，守我誓言，和你相亲相恋。陪你山边观看白云，情意深 感甜美，感激清风吹散愁云，梦里不舍不弃，尘世青春转眼白头，时间匆匆流走，共你珍惜今世情缘，和你心曲轻奏，陪你山边观看白云，情意深感甜美，感激清风吹散愁云，梦里不舍不弃。 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 奇妙嘅恩典啊 ！Vince， 呢嘢嘅诗歌有中文版嘅，你听过未啊？ 有 好多唔同嘅嘢，其实咧就原本都有中文版嘅，唱咗好多年嗰啲。咁但系头先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再写嘅一个文歌版咁样啊，就关乎今日啦，亦都系念亲恩嘅一个版本嚟嘅。来自 Amazing Grace 的诗歌，第一个钟是10:39，差不多40分了。到12:00呢，凌晨呢，我们先至会唱晚安歌嘅。今日呢，我们的特别嘉宾呢就是刘威王。咁啊，这个名字已经是听了真的10年了。一讲出来个个都会听过。咁其实啊，威王，你这十年 是 长话短说，你只主题曲啦， 系啊，冇错。 整个历程系点样度过咧？ 其实我觉得四个字形容咧，就系唔高唔低啦。 有冇离开过乐坛咧？ 有 离开咗噶。 有。其实我做我2017年做一只歌之后咧，就已经冇咗唱片公司噶啦。咁跟住我就专心地去搞我自己啲小生意咁样咯。 好似唔少喎，听闻。 少 好多间噶， 几间，但系系啦，咁但系真系唔系啲咩大生意， 系咁，但系呢啲咧就系好多年青人梦寐以求嗰种嘅，你叫佢搞大生意，佢可能冇咩兴趣或者唔识，咁但系咧，如果呢啲譬如两伙子即系同太太自己开个小店，依开啊，依好受欢迎，又开多间， 系 咪卖呢个珍珠奶茶？ 系啊，你都知啊， 呢边个话俾我听噶啦，因为我就唔饮珍珠奶茶嘅，不过咧我饮过啦，当然啊，即系几好饮嘅，因为咧又因为太好饮啦，同埋因为会好肥啊，会唔会噶？其实 依家咧新啲嘅台式饮品啦，我哋叫做咁就会偏向健康自然啲嘅啦，即系例如你好似话头先你讲啊，好多人会觉得直觉就会好甜啊， 系啊， 咁但系依家嘅越搞越唔甜噶啦， 即系唔甜咪系咪用啲代糖定点咧？ 冇，好嘅，用翻例如我哋就用黑糖咁样啦， 哦， 系啦，有啲就会用蔗糖啦，就唔会用一啲唔健康嘅，例如果糖嗰啲，我哋就唔会用啦，系啊，咁啊相对嚟讲系健康啲嘅，同埋啲食材都会系依家都会新鲜煮咯， 系啊， 就系咁样， 所以咧呢一个行业咧真系咁多年咧，都係冇 立不到 啊！立不到真係好難，因為好多時候呢啲即係外來嘅嘢咧，尤其是咧，好似一陣風氣咁樣，哇！好紅啊呢排啊，好火啊，咁但係咧好快就消失咗嘅。但呢一個係犀利啊，全世界都有嘅。 因為佢一路更新緊啊，其實到即係由以前嘅可能一二代啊，到依家三代四代， 係啊， 咁慢慢咁俾人哋感覺可能有啲新鮮感咯。 係啊，咁啊幾得意嘅，因為以前我哋奶茶。咪奶茶咯，又加啲一粒粒嘢落，依度幾得意 嘅。 即最初啊，即幾啊，即我諗有幾十年啊。 有啊， 有啦，好多代啦。 我好細個都已經飲過。 最離奇咧就係、是，我去到外國喺美國啊，任何地方 啊，都有好興嘅，係啊， 好興噶，好奇怪噶，整整下啲西人都飲噶。係 啊， 咁所以呢一樣即係一種好 台灣之光啦， 台灣之光嚟，係佢哋發明嘅。 冇錯。 好啦，我哋翻嚟2000年歌再重聚咧，飲唔飲啊 ，Vince？ 中唔中意饮嘅？ 中意啊！ 中意啊！女仔实中意饮嘅，所以呢一定一定好生意 嘅，开心嘢。 系啊，真系嘅，开心咗咧，即系有时好多人都话喂。如果想開心吃啲甜嘢啊少少唔好太多啊唔怕肥嘅 係冇錯冇錯 咁即刻呢啲歌呢都甜啲嘅喜歡你是你 所寻那首歌，能共你互牵，不需再多一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面，仍觉最好不过。亲爱，亲爱的，你假若离。将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吗？全赖你温馨眼内，来让我找。属于我，喜欢你是你，永不会找到多一个，前路要与你共同踏过。亲爱，亲爱的，你假若离。想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吗？ 许志安嘅喜欢你先嚟， 系啊， 阿 Sammy 点样回应啊？阿 Vince 啊，系啊，拣系呢个亲密关系啊。 哦，系啊，有回应咯， 有回应嘅，有回应。 佢话话中意你啊 ，Sammy 嘅歌啊，唔该晒 Vince。 中你，而手加真不多不少。每次我想说笑，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算了，未说的问题，嘴角一牵而知晓。我跌痛了，你心也碎了。其中心酸仿佛抵消，我要冲线了，你心跳快了，玻璃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亦不紧要，尽管是亲密的恋。早已买了，像约好般不准骚扰，愉快的心照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亦不紧要，尽管是亲密的恋。 歌名叫做 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当然啦，最亲密的关系，一首叫做喜欢你前你，用这首歌来回应最好。谢谢 Vince、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是刘威煌。 Hello Albert、 你是第一届的巨星， 是没错， 唔係咁叫巨星，佢叫做咩？ 超級巨星， 超級巨星，係超級 super 嘅， 係啊， 唔同嘅。咁名改得好嘅，因為 我仲幾特別嘅，因為嗰陣時我做咗隊長啊。 即系入咗去先选定点嘅？ 佢系其实一路会有淘汰啦，咁淘汰到某个位咧，咁嗰时好得意啊，就要有内地嘅选手入嚟。 哦， 系啊，好似类似一个 PK 赛 ，PK 赛咁样。 系啦，咁就变咗好似有香港势力同埋大陆势力，咁我哋就变咗要选个队长出嚟噶。 哦，明白。 系咁嗰时我年纪最大啦，所以又被当选为队长啦，即系咁样，好简单。 可能你系最即系成熟啲，同埋唱歌又啊唔系小朋友咁啊嘛，好成熟噶啦已经。 都唔系，咁当然嗰时我仲记得好多参赛者都仲系真系好细个嘅， 细个嘅， 好细个嘅。咁我的而且确系喺当其时嚟讲啦，就比佢哋可能大少少，同埋讲嘢可能会多嘴啲。 其实一个比赛即系已经唔系好似以前我哋嗰啲歌唱比赛啦、 嗯， 你只要唱一隻歌，咁、 嗯、 就系咁啦，得定唔得？ 几多系 冠亚季军就系凭嗰只歌，即系一次过嘅，仲要系 一听。 咁啊，当然啦，都会有初赛、复赛咁嘅，都系唱嗰只歌。咁但系你哋嗰啲比赛好复杂噶，唱好多歌噶，系咪？ 几乎一个礼拜一隻咯。 咁唱咗几耐啊？终于， 我谂呢、這个哇，嗰阵时差唔多九个月啊，呢、這个比赛半年，即系超过咗半年咯。 咁咪全部都要即系，如果读书嘅要停学做嘢嘅要即系。 系啊系啊，我 全身投入。 我嗰时都系离开咗份工去。 系啊，如果唔系你点样搞啊？九个月，即系其实到咗而家都系噶啦，国内嘅所有呢啲比赛咧都系。搞一年半载闲闲地拍住你嘅生活啊咁样啦， 拍埋个故事啊， 真人 show 咁。系啊，真系，因为讲起上嚟，我都要即系吓，都听下你哋讲咧，都几得意。因为我哋冇办法知道系真正参加系点，因为我哋以前嗰啲玩下嘅啫嘛。 系啊， 系咪？即系成队人咁啊？夹咗呢只歌，我哋去参加呢个星岛业余歌唱比赛。今日靠一只歌咁啊，来来去都系嗰只歌嘅啫。咁啊得噶啦！ 我都以前都玩好多比赛，都系咁上下嘅， 系 即系玩好多一啲公开比赛，都系一只歌就天涯啊！我哋叫佢做系啊，嗰只歌你唱得最好噶嘛，一路 饮歌啦，系啊，一歌走天涯都得噶啦， 系啊，冇错。 喂，跟住有只歌，头先我听你练过几句咧，我好中意太极嗰只歌嘅。 哦，系， 佢叫每一句说话啦， 系 咁啊，真系除咗同太极熟啦，又中意佢啲歌啦，特别啲嘅歌，我你一路唱我，或者我眯埋眼我。怀念嘅 Gary， yes， 非常好嘅一位朋友。 曾与挫折失败，旁人不理我呼嗌，全因你某天输我受怀，我已深深了解，但你忘情将爱活埋，何解不理这心态，还请谨记车厢中拥吻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无缘无分，怎可分解？痴心一片，原是孽债，悠悠长夜。My darling, how I miss you。宁愿永远失败，来填补对你的债，仍想起某天几段情怀。I still love you。To I die。

怀紧贴背的拥抱， 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 来到十一点零七分的时间，二千零歌再重聚，一路继续到十二点。而家系廿三度嘅气温，系湿度系90%咁啊！清明时节雨纷纷，咁啊当然都会有少几阵嗰啲毛毛雨啦。而家唔知出边仲有冇，不过咧就晏昼我都见到有。咁亦都好似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啊刘威王唱啦，晴天雨天啊阴天雨天啊晴天阴天雨天开始嘅，咁啊呢几日嘅气氛就系咁样啦，系咁啊。相信好多朋友我喺睇电视新闻咧，就哇喺即系真系趁住呢啲假期咧，每年都会慎终追远啊去扫墓，有个心喺度啦吓，咁唔系净系话要呢啲完全咧，即系我好赞成嘅，即系我都有做嘅，即系扫墓嘅时候你要谂到好多嘢。即系谂到啲人生嘅嘢啊，咁啊上一代点唔系净系我孝顺，唔系净系咁嘅，即系咁你又谂埋下一代啊，你自己系点咧？即系可以谂到好多嘢， 即系一个静一可以静一静嘅位嚟 啊！咁同埋无论以往嘅即系诗词歌赋啦，由唐代嗰啲唐诗，我哋细个读嗰啲唐诗三百首，好多都讲呢样嘢啊，清明时节雨纷纷吓啦，咁咧就如果讲翻嚟咧，现代嘅歌都有噶噃吓。就唔系咁有诗意嘅，不过咧就提点大家， 系 山小心山火啊！呢个我系好中意提嘅，因为咧其实清明咧就冇咁严重啦，去到重阳咧就哇 犀利啲， 啲山火咧嘘声，因为嗰阵系干啊嘛，秋天啊嘛， 依家就好彩有啲雨， 好彩吓，咁所以咧我都唔介意毛毛细雨，不过大家扫墓嘅时候咧， 都 依然都系要吓。咁究竟而家有冇人畫火柴嘅咧？一用打火機就好多啦，嚇，梗係噶啦。有冇人嘅？真係有冇？我真係想問。 有嘅，有嘅。 都仲有啊？ 有嘅，有啲人係中意懷舊一啲嘢嘅。其實，我仲識一個朋友係儲火柴盒添嘅。 哦，咁啊唔出奇啊！我哋細個都做過呢啲嘢。 係啊， 我哋細個儲過嗰啲煙仔盒，咁啊攞咗個 cover 即剪咗個 cover 出嚟咧，好似相簿咁貼嘅。 哦， 因為我哋唔知道，咦幾得意喎？呢啲外國嗰啲好少見喎，咁樣。即系我哋细个好中意储嘢， 系啊， 因为我哋冇乜钱或者冇乜新意嘅玩具噶嘛。 Yes， 全部呢啲咧，譬如邮票一定储过噶啦。咁啊，除咗邮票咧，就储埋呢啲啦。火柴盒咧，其实就系好因为后来咧根本唔系好似我哋细个嗰啲啲红双喜嗰啲火柴盒嘅，唔系一盒噶嘛。 但系而家你有 一扁咁样，然后佢搣出嚟咧， 系啊， 系我哋细个嗰阵开始发明咗呢啲嘅。 即系一掹出嚟，其实就已经顺便 顺便拆埋啦，系啦，咁即系嗰啲系唔系一盒嘢噶啦嘛？我哋细个啲真系一盒嘅，咁但系后来就变咗扁嘅，一排排咁样搣出嚟， 再方便啲咁样。 咁啊，储嗰啲都几得意嘅，因为你去过，譬如话去过呢一间酒吧。啊，咁佢嗰度自己出一 佢哋自己嘅 自己嘅火柴啦，咁即係话我去过嗰度几得意嘅。 仲有听讲呢，即係头先你讲双喜嗰啲火柴盒呢， 係啊， 佢有原来好多个版本嘅。 係咩？ 跟住最旧嘅版本呢係炒到好贵 嘅。係咩？ 係啊， 咁都有得炒？ 有㗎有价值 㗎。喂，不过炒下嘘一声嘅点着咗一支就全部烧晒㗎。化为乌有。呢啲嘢小心啊，仲要小心保存啊。 係啊，小心 保存。有火药喺度。 冇错。 不过呢隻歌其实有冇火药味喺里面？ 冇嘅。 冇嘅。讲爱情啦，梗係。 冇错。 九成嘅歌都系。唉。不过呢即係画火柴形容爱情都啱嘅。干柴烈火 一瞬即逝， 跟这一个虚脱至死，拒绝试用期，但不知怎地敷去半张被，跟那一个早场大戏，快白发齐眉，然而又不甘这样花光一世纪，挨不带挨不带，为失踪找住解，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划火柴，墙很大床很大，谁执手用上街，怎安排落雨路也继续摇摆，想走两步便换对鞋，兴奋吗？像二人梦一手破坏，直到没有好货可买，挨不带挨不带，为失踪找住解，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划火柴，墙很大床很大，谁执手涌上街，怎安排落雨路也继续摇摆，而即使每滴怜悯都似香氛分散气氛，我信望相爱完美，上心来不带来不带，为失踪找住解，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划火柴，墙很大床很大，谁执手涌上街，几多人想要让我替换命， 这个 是啊，陈晓东的 划火柴。是不是即是讲划火柴一瞬即逝咁 啊？冇错， 一声咁。 系啊，好爱情就都好多时都系咁嘅。以前啊，唔知点解会咁样。 即系啱啱画着嗰阵就好灿烂啊 ，yes， 火光红红。 系啊， 咦？咁快就 两日就冇咗嗰个激情啦 、啊，咁所以呢个形容得都几贴切嘅， 嗯， 一只叫做划火柴嘅歌，只歌应该系几多年咧？系陈晓东， 哇，都好耐咯， 九零年代嘅系咪？ 系啊，我谂都有二十年啦， 嗯， 有啊，十几年 噶啦，如果二十年，二千年都已经是二十年噶啦， 系啊，系啊，系喎，系喎，系喎， 即系廿几卅年噶啦， 大概啦，差唔多嗰阵时候九系啊，我谂咁上下啦，系啊。嗰陣時有一套電影係啊，佢係即係入邊一個電影嘅 插曲， 插曲定主題曲我唔記得咗啦，但係好有印象。 嗱，因為我有一次同佢表演，佢就唱咁啊，我就哦好聽， 係啊係啊，幾好聽呢首歌。 咁如果講起年代嗰啲歌咧，我成日都會將啲時空交錯，調亂曬啦，即係唔係調亂啦，而係以為。啊，好近嘅啫，一喐下啲歌都二卅年嘅喎，原来。 因为其实有好多 melody， 我觉得真系有啲永恒不朽，即系你历久常新嘅。你听翻咧，你会觉得，咦，其实嗰阵时嗰啲歌，就算 原来好耐噶咯，你估都估唔到。 系啊，但系依家听翻又唔觉得佢好旧嘅。 系啦，即系譬如啦，你又啱，我初初以为依啲刘威王嗰啲巨星帮嚟嘅。 啊，咁咪真系都好好恩噶，好恩嘅佢识唔识噶呢啲歌？嗰啲八十年代嗰啲唔识啩？ 唔系啊！ 哇，点知原来识好多嘅。 哦，而且我最听最多歌，亦都系嗰个年代嘅歌咯。 系啊， 系啊。 咁所以今晚咧，我点都会同个嘉宾咧，起码合唱嘅一首歌啦。因为女仔又会唱多啲嘅，你明啦吓。咁即系男女对唱好似啱啲， 啱啲系。 男男就好少嘅，咁但系其实冇所谓嘅。 系啊。 各有各唱，即是而家好像拍 MV 咁啫嘛，系咪？即系两个画面咁啊， 吓， 即系唔同空间咁都得嘅。 冇错， 系咪？即系如果唔系呢啲歌就太浪漫啦，啊！ 但系好正喎。头先你唱， 我试下啦。嗱，我哋搵一搵呢一只八十年代嘅学友即系嘅 经典歌， 经典其中一首啦。咁啊，玉置浩二嘅 系啊。 是啊， 他的 melody 没得输啊。 没得输啊，因为歌当然大家都很熟悉很熟悉。一起去海滩啦、啊。 好啊。 月半弯。 月半弯倚于深宵，晚风轻飘，一张俏脸像泛半点的醉意。夜已醉了，夜已醉倒了，让它安静到天晓。 我记得与你一起，我心高飞，会急速跳动，说真需要你，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难以心安于今晚。 让我靠着你的臂内，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用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心思思，你的风姿，只想你便是我的天使。半见半秒，便控制不了，难以心安于今晚。 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人用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让我靠着你的臂膀，流露我热爱心底说话。人用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在我身边经过，躲不理会我如何，我今天得到似太多，失的偏更多，于等防难身处，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知车，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是我深深不忿，仿佛有着遗憾，在众里我找寻，为何没发现谁人愿意向我走近，竟从而未听未闻，爱也许不远处近于身边，我未知，于等破烂身处，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知车，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 刚才刘伟和同我哋唱一歌叫做《灯火阑珊处》， 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雨心好伤痛，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轻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 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未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往有热情梦。 有时望见兄弟老愁容，是我亦咁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未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相同，我往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 这半段的残梦原来是1979年面世的是不是眨下眼呢？ 1979年 是啊，你未出世了，当你未出世了 我就是那年出世 的、Happy birthday 11点半的时间，还有半小时的2000靓歌再重聚。欧瑞强、刘威王、邓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南华早报报道，一名外籍男子原本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但错误到一间科兴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政府证实事件，对事件表示抱歉，只会同接种者进一步跟进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报道话，事主本身患有血癌，原定预约到观塘晓光街的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但错误到访只提供科兴疫苗的九龙湾体育馆疫苗中心，而接种中心并没有发现这名男子。其后接获短信提醒仍未接种伏必泰疫苗时，才发现事件。再有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的市民之后死亡，卫生署话事主是一名62岁男子，本月1号在普通科门诊诊断患有高血压，第二日朝早在街上呼吸困难，救护员到场时发现他心脏骤停，送往博爱医院急症室，抢救无效之后证实死亡。署方话，事主上个月8号在天辉路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他接种之后逗留在接种中心观察期间，并无不适记录。卫生署会按既定机制，将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评估因果关系。本港新增

十一点三十六分的时间回来最后一个部分的二千靓歌再重聚。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是刘威王，他的歌路唱的歌心情都是海阔天空。真的哎哇一览无遗。 Yes. 很多不同的歌，很多不同的歌种，还有很多不同年代的歌。 嗯， 临尾呢一 part 咧，就刘威王可以尽情咁发挥，就系、是、你 少年时代啦。 系啊，少年时代系咪？系咪听四大天王？ 系啊，嗰时最癫噶啦，即系基本上佢哋啲歌，唔单止系你，已经唔轮到你中唔中意啦。 系、啊，个个都系听紧呢啲歌。 系啊，全世界听紧呢个，全香港听紧。 不如咁样，我哋而家咧就系将四大天王诶洗一洗，然后咧就逐个出现。 好啊， 不如咁。首先是张学友， 好，好， 夕阳醉了， 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留下情深故事更多。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笑？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留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斜阳别让我分心好吗？斜阳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

天， 大家都知道是刘华的歌，又再次重温了我们做人的哲理。 是啊，人善天不欺。 是啊，还有知足常乐。 没错， 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开心，又有一天了，差不多又过一天了吧，因为时间已经接近12点，12点之后呢有另外一天的开始。 没错， 不要紧，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将来。每逢星期日的晚上，我们就会有三个小时的2000名歌再重聚。今晚好多谢刘威王啦， 多谢。 先有张学友，跟住有刘华，跟住当然郭富城。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一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能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有了开始有了未来，想替你开心人却无法喜欢，我的悲哀在夜底徘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我的心在哭，我真的在哭你的离开。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年轻，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有了开始有了未来，想替你开心人却无法喜欢，我的悲哀在夜底徘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我的心在哭，我真的在哭，此情难在。真的在哭你的离开。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富城的当我知道你们 相爱， 是的，今晚第一首国语歌。 是啊， 好彩啫，差点唔记得咗叫你唱国语歌。四大天王，当年的四大天王呢，其实就是由在香港电台，我哋电台搞的节目开始 的。哦，真系噶？ 系啊，呢、這个名字是咁样， 即系咁样嚟嘅。 系啊，咁样嚟。Wow. 即是他的节目不是叫四大天王，而是那个节目呢 就是这样安他们啦。是 啦是啦。当时的郭富城还是新人在台湾回来的。 Yeah, yeah, yeah. 咁就從此咧四大天王就全香港都非常之熟悉啦。唔該曬，都當然啦，我哋漏咗個唔得噶嘛。 係啊， 睇下個鐘先，因為呢只歌咧就要睇鐘先唱得嘅。 冇錯， 點解咧？因為佢裏邊咧最 hit 嗰句就係 Sayonara 我 啊 ，Sayonara， 唉，真、就、係、是、再見啦嘛。啊，啱嘅，今晚我哋都一路唱 Sayonara， 一路有一个甜蜜嘅美梦。 多谢你 Albert 邀请我上嚟唱咁多，我好耐好想唱嘅歌。 不过预祝你演唱会好成功啦。 多谢， 因为一定嘅。咁即系仲有系咪要最后冲刺先至扑到少量嗰啲飞啊？ 系 ，OK， 一定。最后一首黎明，我的亲爱。 就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天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希望你会又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别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在？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开？撒哟啦啦哦，撒哟啦啦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再理睬。撒哟啦啦哦，撒哟啦啦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天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又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别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在？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开？撒哟啦啦哦，撒哟啦啦哦，而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再理睬。撒哟啦啦哦，撒哟啦啦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撒哟啦啦哦，撒哟啦啦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Sayonara，有啲手势夹埋个好似 系，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黎明好出名噶嘛，即系 超出名 啊，即系要有个手势点样整啊咁样，你头先整得都差唔多。呢只歌叫做《我的亲爱》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因为尤其是听四大天王成长嘅朋友， 应该大部分嘅朋友都会有听，有听。 无论你系咩年纪啦， 真系， 当年好细个或者当年好大个，你都会听到佢哋四位 即系如果加埋就不得了吓， 不得了 开一个四大天王演唱会。咁啊，当然有嘅，冇演唱会，不过咧有合作过喺啲颁奖典礼度。 真系噶， 有， 好激动噶， 好激动。以前咧，我哋啲十大金曲咪有咯。 哦，我记得又仲要玩晒游戏咁样， 系咪佢哋诶 争崩头噶嘛？ 咁系咪我哋十即系中文诶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咁咪有啦？啊，咁咪系啊。咁因为佢哋一定要嚟嘅，因为佢自己都会攞好多奖啊。 Yes， 好啊，多谢晒刘威王啊，今日 多谢 Albert。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原能如此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多谢心机旁边所有的朋友，多谢在互联网甚至重听重温的朋友，每逢星期日的晚上，我们都会有二千靓歌。这两个礼拜开始，我们又有翻嘉宾了。那今晚多谢刘伟王，下个礼拜我们已经约定一把好靓的女声跟大家见面，千万不要错过。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Have a nice sweet dream. Good night. Good night.